缓缓照亮一把琴的轮廓，一些斑驳的记忆肆然醒来，心情似婉转歌声，品味一零三三，越来越动听，陪您在路上。 今天看到有人发了这样的一个动态，是说他的小侄女的班主任老师今天给他妈妈打电话，说什么呢？就说过完年之后，你孩子的说话口音非常非常重，老师有时候都听不懂，让他妈妈赶快纠正他的普通话。然后他妈妈就说，过年去老家待了一个多月，结果居然有口音了，我们正在慢慢的纠正。老师说，你得抓紧了，现在班里一半的孩子说话都是这个味儿了。挺好玩的，可以想象老师的无奈。也没有说这是哪里的方言，但是有些方言就是特别好带，比如说东北话、湖南话之类的，反正我出去玩的时候就特别容易被带跑，然后说那里的话，虽然说的不标准，但是总觉得这样才算是入乡随俗吧。你的老家，你的方言是什么样的味道？好带跑吗？好了，不说了，继续来听歌。 飘雨了，就像在安抚夏天，我很闲，刚刚真是失恋。他说分开几天，誓言和口袋里的彩卷，你想哪一个可能会兑现。女人，青春像崭新写的下送卷，爱情啊，像钉子咬着往下掉的呼啦圈。而男人，青春是渐渐后退的发言，爱情啊，会不会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去我的脸人旅店留下的浅浅蓝色卡片，每次看总会想起温馨的缠绵。你啊，我像个没有用的外野生，看着秋姿态有没轻松穿越眷泪的线。 Oh, my God. 人很久吗？有人回答说不会。为什么？等一个遥不可及的人，就像在机场等一艘船，在地铁站等一辆火车。这种没有结果的等待，很多人会选择放弃。有些时候会有奇迹，可是很多时候真的没有结果。但是那种执着的等待，何尝不是一种成长呢？你说呢？继续来听歌。 I'm stuck on you，stuck on you，I'm stuck on you，what can I do？ 当叶子偷偷掉落，那花朵怕寂寞，用温柔贡献了我。偷心贼偷。

是黄慧文、熊天平。最近喜欢看什么电视剧呢？我在看《欢乐颂》，就是第二部，可能你也在追。五个不一样的女孩子聚在一起，五种不一样的人生，却有着不一样的交集。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女孩，一失恋就会变得有点不正常，或者说有点极端。有的人就会吐槽这个女孩子太作了，太幼稚了。可是不得不说，很多女孩子在还幼稚的时候失恋的那种状态就是这个样子的，等待对方给你发信息会等得发狂，会乱猜她是不是在陪别的女孩子。负责任地说，很多女孩失恋的时候面对冷战的时候是会这样的。好在不管男女，我们都会慢慢地长大，在感情方面，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你长大了吗？可以总结一下自己哦。好了，不说了，继续听歌。接下来彭佳慧的一首《想你想疯了》。 这个城市那么吵，不能赶走我寂寞，冷冷的陪我睡不好，午夜梦回你知我多少，裹着你的黑外套，渴望着你的拥抱，想你的气味把我扰，这样恍恍惚惚到天亮，你可知道？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太死了，再闭上我的灯，能不能知道一张另一段的我？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疯了，我想你想你想你想得快死了，等你到天亮，等待你剩下，对着电话说是我 了一夜。 贴近生产生活，提供安全指南，服务国计民生，共建平安三河。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三河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本台联合策划推出的特别节目《安全与您同行》。本期我们为大家通报一篇国家安监总局印发的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通知。日前，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对安全生产领域失信行为开展联合惩戒的实施办法通知，明确对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等十类安全生产失信行为进行联合惩戒。通知明确的十类行为分别是：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一年内累计发生三起及以上造成人员死亡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未按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擅自开展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发现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或职业病危害严重超标不及时整改仍组织从业人员冒险作业的，采取隐蔽、欺骗或阻碍等方式逃避对抗安全监管监察的，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仍然从事生产经营建设活动的，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的，矿山、危险化学品、金属冶炼等高危行业建设项目安全设施未经验收合格及投入生产和使用的，矿山生产经营单位曾在超层越界开采以碳代采行为的，发生事故后故意破坏事故现场伪造有关证据资料妨碍对抗事故调查或主要负责人逃逸的，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技术服务机构出具虚假报告或证明违规转让或出借资质的。通知要求各级安全监管监察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对纳入惩戒对象和黑名单管理的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依法依规严格落实各项惩戒措施。联合惩戒和黑名单管理的期限为一年，自公布之日起计算，管理期满被惩戒对象需在期满前30日之内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安全监管监察部门提出移出申请，经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审定通过后通报相关部门和单位向社会公布。品味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上班路上看到一辆车，车尾贴着调侃的车贴， 着急开会机会过去啊， 其实只要我们心胸够宽广，路自然也就顺畅了。文明行车，绿色出行，堵车不堵心，从我做起。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全省计划生育工作电视电话会23号下午召开，廊坊市委常委、三河市委书记韩占山同各镇区街道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一起收听收看会议。会议指出，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是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的战略选择，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保持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现实需要，要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入扎实地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强调，要着力抓好计划生育服务管理工作重点，不断提升服务管理水平，深入实施全面两孩政策，鼓励按政策生育，加强优生优育指导，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提升计生家庭发展能力，做好计生家庭奖励扶助，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促进家庭发展、健康老龄化等工作。 夯实计划工作基层基础，落实好生育登记服务制度，加快计划生育信息化建设，加强基层队伍建设，优化流动人口计生服务，加强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加强人口流动统计监测，加强留守儿童和流动人口关怀关爱，大力推进健康河北建设，着力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着力改进卫生与健康服务，着力提高全民健康素养，要强化对计划生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目标管理、部门协同和宣传引导，确保计划生育各项工作落到实处。24号下午，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工作电视电话会，并对我市高考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副市长张凤玲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招生考试肩负着为国选才的神圣使命，事关广大考生的前途命运，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历来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焦点。因此，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清形势，继续发扬过来的优良作风，主动担当起部门的主体责任，精准规范做好各项高考工作，努力为广大考生创设一个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张凤玲要求高考组织要周密，教育部门是高考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实施者，要把工作做细，未雨绸缪，抓好各个环节的组织实施，确保不出问题。要严格规范保密室建设，严格选聘监考人员，严格执行考试纪律，部门联动要顺畅，各相关部门要按照高考工作方案要求全力以赴，共同把各项工作组织好、安排好、落实好，确保圆满完成今年我市的高校招生考试工作。环保之声今天播出，全力推进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按照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的三河市散乱污工业企业阶段性整治工作方案相关要求，市环保局高度重视，迅速行动，成立散乱污工业企业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进一步细化工作，层层传导压力。一是将市工信部门确定的903家散乱污工业企业明确分包责任人，依法实施查处，并对排查出名单外的非法企业一并查处；二是注重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协调联动，将排查的清单及时函告市供电公司，第一批417家，第二批484家，实现信息共享，同步查处。截至目前，已下达监察报告单565家，统一行动联合断电共计288家，其中杨庄镇36家，燕郊镇82家，高楼镇26家，新集镇20家，李奇庄镇18家，居阳镇20家，齐新庄镇25家，黄庄镇23家，黄土庄镇33家，段甲岭镇5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 市运管站致市民朋友的一封信。尊敬的市民朋友，为进一步规范运输市场秩序，保障广大乘客的切身利益及客运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三河市运输管理站将采取定点检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不间断对客运市场进行监督检查，请您选择合法手续齐全的客运车辆出行，拒乘黑车。乘坐手续不全的车辆出行，如果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乘客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我们将建立治理非法营运客运车辆的长效机制，维护客运市场正常秩序。三河市运输管理站。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为更好地服务老年患者，河北燕达医院于2017年3月20号正式开设老年病科诊疗中心。本院拥有一支从事老年病诊治、临床经验丰富的医疗队伍，以诊治常见老年人疾病及多病共存的患者为主，并高度关注老年慢性病患者的心理治疗和康复治疗。 爱生活，爱健康，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并点的三级综合医院， 健康热线4008981120。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上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三河珠宝城浓情端午聚会全场，旧金不分品牌成色，全部零折旧费，升级鸳鸯金楼万纯金，更有百万级珍珠巡展，全场三折起。三河珠宝城。新资讯，音乐好心情，音乐经典动听，资讯新鲜实用。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越来越动听。 8点钟的时段，1033越来越动听。也许你会在歌里听到属于你的故事，所以才经常会说老歌就像是时光机一样，总能够嗖的一下把你带回过去，然后就像个旁观者看当时的你，看当时的故事。也许接下来这首歌就有着属于你的故事。接下来陶喆的一首《飞机场的10点半》。 10点半，飞机快要到了，还是那么的拥挤，我喝了喝着可乐，还是要剩一点，剩一点给你。 Oh yeah, for my baby。 1年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生活。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就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回答所有的问题 baby。 10点半的飞机已经到了，可是你的影子没出现，我想你可能在等待你的行李和你的红色和白色的皮衣。前的我们过得那么快乐，充满笑与泪的生活。我以为走下去是一种默契，你却说你需要离开，需要一些空间呼吸。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是不是拥有以后就会开始要失去、oh, 我给你的越多，你却越想要多。爱也无法回答所有的问题 baby。 1点半的我在回家路上，没你的名字，我想你已经做了最后决定。哦、oh, 我失去你 baby baby baby baby oh baby baby oh baby， 是不 心铁丝情人结局抱歉，说好了给你买你想要的香水，你今天白色的鞋它好美，街道很宽我加速我进慢一转弯，我没有要你承担，戒掉我该怎么办，你回答得好慢，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觉，你怎么可以安心的走掉，若喜欢对我打扰就别睡着，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你怎么可以安心的走掉，若喜欢被我炫耀就请你别睡着，你说死情人节来不及去逛街，我的礼物没有给你，躺下我怎么办，你回答得好慢，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你怎么可以安心的走掉，若喜欢被我打扰就别睡着，你怎么可以安心的睡着，你怎么可以安心的走掉，若喜欢被我炫耀就请你别睡着，你是死情人节来不及去逛街，我的礼物没有给怎么可以安心的睡， 因为一零三三一零三三， 音乐和啤酒点燃夏天的荷尔蒙，踩着油门车速120，让肾上腺素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等着漫天繁星，在夏天上演一场冒险大片，让自己尽情释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爱的人 关于到底和什么样的人适合在一起，有这样的一段话，你来听一下。不能一直踮着脚尖爱一个人，重心会不稳，撑不了多久，身疲心累。其实我们只是想找一个谈得来，和脾性在一起舒服，分开久了有点想念，安静久了想闹腾一下，吵架了又立马会后悔认输的人。爱情如此，友情同理。很喜欢这句不能一直踮着脚尖爱一个人，这样太累了。爱这个东西啊，是互相的，爱情、友情都是这样的。好了，说到这儿，继续来听歌。 我的心藏在蕊中，风把花期都错过。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懂。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你要白酒，你要白酒，人生为欢中的几何，春去春回了爱，花谢花会再展开，只要 到你满意，让我留下你的心海。真机真坏了，我希望会再看，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的心海。虽然回忆也从容，你的泪晶莹剔透，心中一定还有梦。为何不能牵我的手，勇敢海天成一色、潮起又潮落，潮起又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真挚真坏了，或许我会再看，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的心海。真挚真坏了，爱，或许我会再看，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的心海。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我留下你的心海。 来推荐几本书吧，据说是评分比较高，比较温暖治愈系的这样的好书，说提倡大家世界浮华，别走太快，停一停，静一静，读一读这些温暖心灵的书。来看一下是哪些书，比如说强风吹拂，多多爸爸一直在这儿，万物的签名，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还有我坦言我曾历经沧桑，忧伤的时候到厨房去，哎，这个书可能会吸引比较多的吃货。还有把生命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一个人的朝圣，且将生活一饮而尽，这些书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是什么样的内容，喜欢的话就读一读。书就说到这儿，继续来听歌。

青春易过一生，这样一首歌来自叶倩文。不管正在做什么，希望你是放松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心里的节奏放慢一点，慢慢来。也提醒一下开车的朋友，慢慢开，注意安全，谨慎驾驶，看好路上的行人，耳朵适当的放柔软，在这里享受好音乐。接下来这是信的一首《火烧的寂寞》，稍后还会有更多精彩的节目，不要走开，锁定收听1033，明天早晨再来和你一起听歌，再见啦。 谁影子那么重，拖在我脚步后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坏时间凝固了，把明天杀死了，什么都没移动，屋子的气味变了，弥漫着腐朽的空洞，我拒绝不想我，却来奢求你爱我，却将让感情窒息了。火烧的寂寞，冷冻的沉默，未来有的激动，不能抱住你，剩下半飞了，被大海淹没，从沙地滑脚步空头，走不到要去的快乐，重复做一个梦。